第188集。龚应贤，你绝对不能出事。两人先回到大堂，龚应贤与同事商议如何抓捕白赤城，最底线的要求是人质存活。可是商议了几个方案，都觉得实施起来成功率太低了。多功能会议厅空间太大，四周又是全封闭的，无法隐蔽，无法强攻，要活捉白赤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很难保证月星谷的安全，除非白赤城愿意投降。 只能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条件，再伺机行事了。 这就是最麻烦的，他不提条件，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刚刚不提，现在说不定会提了。 给我装上窃听器，我们先把强攻的几个方案都部署好，你们听我的暗号指示行动。 准备妥当后，龚应贤和任毅上了楼。 根据你们在里面的对话，白赤城不但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也没打算留月星谷活口。 所以他才允许月星谷告诉我那些。 嗯，就好像要让月星谷死之前把所有的罪名都顶了。 可是你已经识破他们了。 但是如果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月星谷的说辞是可以自洽的，而你就是人证。他曾经确实在集团里从事招标采购的工作，确实与王敏德有金钱来往，他有动机也有能力犯罪，他的认罪也合情合理。这是非常麻烦的，我们手里的证据已经足够提起翻案，现在正在准备材料。可是翻案之后，如果就揪出月星谷这么个主谋，那就前功尽弃了。背后的主使者很擅长用替罪羊掩盖自己的罪行，以前是我爸，现在是月星谷，我绝对不会让他再次得逞。 月星谷说他被胁迫了，应该是真的，紫燕甚至想杀掉飞兰，这是为了警告月星谷。 如果是的话，他成功了，他向月星谷展示了自己能对飞兰做什么，现在飞兰还活着，就是胁迫月星谷最大的筹码。 所以月星谷什么都不会说了， 除非我们抓住紫妍，让他知道没有人再能威胁飞兰了，但前提是要让他活下来。 任毅看着已经近在眼前的会议室大门，深吸一口气， 走吧。 两人推开了门，会议室内跟他们之前离开一样，白赤城和月星谷各自坐在椅子里，两人的表情甚至都没有太多变化。白赤城看到他们，开口道： 站住，先把外套脱了，把枪放下。 龚应贤把外套和配枪都扔在了地上，白赤城这才允许他们走近。他冷冷一笑： 你们把全楼的监控都关了，可我还是对你们的行踪了若指掌。 1206的两名房客是不是被你们绑架了？他们人在哪里？ 你们没有本事找到他们，指望我会告诉你？看吧，我就说你们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下一步想做什么？ 下一步要换规则了，这次你留下，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任队长，你出去。 任毅看了龚应贤一眼，在得到他肯定的眼神后才倒退着走了出去。 靠，这白银又想玩什么花样？ 仁义的心沉甸甸的，有些呼吸困难，也不知是伤病所致还是纯粹因为担忧。无论如何，龚应贤应该能比他更好地应付白赤城吧。仁义把脸趴在门上，希望能听到里面的动静，但只能听见一点嗡嗡的声音，具体说了什么一个字都听不清。他焦躁地在门外来回踱步。大约过了20分钟，会议室里毫无征兆地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人也吓得一抖，肾上腺素飙升，他转身冲向会议室，用身体狠狠撞开了大门。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正在会议室里狂奔打滚，惨叫不止，撞翻桌椅无数，是月星谷。人也惊恐地寻找着龚应贤，却看到龚应贤正在从会议室的另外一个门离开。 月贤， 龚应贤回头看了他一眼，留给他一个眼神，那是一个令人一终身难忘的眼神，混杂了挣扎、 痛苦、凌厉、冷酷、决绝。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眼中看到过这样的眼神，他不明白这眼神代表着什么。任意担心到了极点，他拔腿就想追，可是看到正在满地打滚的火人，他咬了咬牙，一刹那的挣扎过后，他已经脱下了外套扑向了月心谷，用大衣包裹着月心谷的上半身和脑袋，并快速拍打，企图用窒息法压灭火苗。可空气中飘散的浓烈的酒精味让他知道这火没有那么容易扑灭。他从地上弹了起来，冲出会议室。出于消防员的职业习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下意识地关注哪里有灭火装置。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灭火器，又跑回会议室，对着月心谷喷射。待一罐子喷完，月心谷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任意扔掉灭火器，颤抖着掀开了自己的大衣，看到了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月心谷。他趴在地上，一边打电话求救，一边摸索着月心谷的脉搏和心跳。 喂，我任意，我现在在金星酒店。 救护车早已在酒店楼下待命，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急救人员就跑了上来，但任意知道没有用了，月心谷死了，就在自己眼前被活生生烧死。即便一个人再作恶多端，再死不足惜，可是目睹这样的场景，人也难免生出误伤其类的心理。何况这个人并非与自己毫无关系。人亦无法形容此刻的愤怒与震撼，他感到天旋地转，踉跄着后退了两步，后腰靠在桌子上支撑着身体。 任队长，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任亦低下头，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刚刚也被烧伤了。 你没事吧？你不是还在住院吗？现在马上跟我去救护车。 不，应贤。 任意回过神来，转身就跑。 哎，任队长。 任意刚跑出会议室，就跟几个警察撞了个满怀。 龚博 士呢？ 双方竟然是异口同声地问出了这句话，而后均愣住了。任意完全懵了，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龚应贤应该是去抓捕白燕了，可白燕只有一个人，整个酒店都被警察封锁了，能往哪儿跑？既然跑不了，此时应该已经被抓住了才对啊。可是这些警察别说是白燕了，连龚应贤在哪儿都没有看到。很快的，那个警察的队长传来声音： 白燕挟持了龚博士，两人刚刚开车离开了酒店。 人亦僵在了当场。不对呀，龚应贤至少在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没有被劫持，而且月心谷都死了，白燕拿什么威胁龚应贤？任意只觉得这短短几十分钟内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脑容量能够思考的范围，他完全懵了。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有手机，赶紧拨通了龚应贤的电话，不出意外的已经关机了。 任队长，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白志成要单独跟龚博士谈话，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听到里面有惨叫，我就进去了，看到月心谷被烧，龚博士去抓捕白夜，我灭火，然后就…… 任意强迫自己从混乱的大脑里抽丝一般找出正确的逻辑，把刚才发生的事简述了一遍，但他已经心乱如麻。 任队长，我先送你回医院，我们会继续追踪龚博士，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我不回，我马上知道他的下落。你们可以定位他手机吗？他开的什么车？追上了吗？哦，对了，他身上有窃听器，他们说什么了？快听听啊！ 任队长，你能想到的，我们都已经在做了，我们需要你配合。但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待在这里。 给我看监控，给我听录音。邱队长知道吗？我给他打个电话。 任意掏出手机叫我打电话。突然他感觉脖子上有一点刺痛，他回头一看，石小倩举着注射器担忧地看着他，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龚应贤，你绝对不能出事。